敢一直做梦。 在知识的行业里发布了更为贴近互联网生态的 CC 许可证协议，只要自己的作品在使用过程中被署名并且非法禁用，就可以让作品被免费使用，无需授权，包括摄影师在内的工作者，并不意味着放弃著作权，而在特定的条件下将自己的部分权利授权于公共领域内的使用者。接下来的时段要听到 SHE 记得要忘记，黄小琥 Show Your Love， 林志颖的心梦。 在就要转身前忽然又想起你，相遇的那一天仰着微笑的你，那个微笑还是很美丽，可惜那个人常常要让人哭泣。城市不适合看星星，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。 谢谢你让我想过心，学会爱情并非执迷，人改变不了改变不了的事情。 长长时光，我应该 底会为谁动心，但至少可以决定放不放弃。我承认我还是会爱着你，但我将又不再触碰着记忆。记得要忘记，忘记紧握我的你，毕竟只是很偶然的那种相遇。

上出现了皱纹，十年以后没疼一个人，坐在桥上数点点车灯。 说到林志颖这个 PS 照片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哈，属于公众人物版权利中他是极端的个案，因为他发布的照片中有 PS 过的本人形象，如果这张照片被其他人发布且用商业行为，该索赔的是他，而他的肖像权也被侵犯了。其实很多事情别人做的你自己反而做不得。 爱的心

在桥下，退出可以解围吗？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？